对，所以慢慢的你往后一拖，它不就变成地球了吗？ 往后一拖，怎么拖呀？ 那您就出地球吧，一看，哟，这不地球吗？ 哦，您说到外面去看一看。 对。对， 脱离地球看看， 脱离地球，对，或者我们用那个什么软件哈，就是你把地球放小，你不就看到地球了吗？ 嗯嗯，哎呀，对，这是说到了，上周傅妈不在哈，傅老师不在，我去体验了一下 VR 影院， 哦， 哎呀，戴着那 VR 眼镜，真的到那外太空去看了一看， 哎呦， 太神奇了，美丽到不可想象，震撼到无以复加， 不想回地球了吧？ 这个哇，你看跟那个神武的那些卫星擦肩而过， 哦， 哎呀，各种天空。空中全是卫星，然后慢慢的飞在银河系的时候，哇，看到木星的那个闪亮的那个光环，巨大的引力，从冥王星那种幽暗、那种幽深又小个儿，但是呢，它的那轨道又很多。 我看您发那朋友圈了，您戴着那眼镜在那儿是吧？哈， 对，在那遨游呢。 哦，您遨游， 遨游太空， 我以为我你在干嘛吗？我以为你在那儿什么找钱呢？你知道吗？ 低俗，我们说的是外太空。 外太空，对。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地球吧，我们看个 GEO 啊，跟这个地球的地面相关的哪些单词？ 哪些单词？第一个是 geography。 geography。 geography。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这个单词当中呢，看起来蛮长的啊，其实它很简单。前面的 geo 刚才讲了，表示的就是地球，对吧？ 对 啊。那么我们看后面这个 graph，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五字母词根啊非常常见，它表示的就是写写画画的意思。我先问大家，摄影怎么说？ photography。 对， photography， 我们都知道 photo 表示光的意思。什么叫做照片？什么叫摄影呢？记录光所存在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摄影， 记录光的影迹。 哎，所以您看那个好多摄影，它那光打得特别好，追得特别好。所以这个里面的 graph 表示写画记录这样的意思。 写写画画，画画写写。 对，没错。那后面的 y 呢，是一个名词后缀，当然它其实可以表示某种学科的名词后缀，就像我们说的 ICS 这样的后缀一样。那我们再来回头把它拼在一起，它是什么的学科呢？它是在我们的地球表面写写画画，做一些记录的这种学科， 画出地球的图。 对，那你想想，那就是研究一下。你看这儿是什么地貌啊，喀斯特地貌，那是什么冰川地貌等等，都把它们画下来写下来，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地理学。 地理学，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Earth's surface， 对于地球的表面进行科学的研究。 Physical features、 还有它的物理的特征。 Divisions， 还有这个 products， 还有 populations， 还有 populations， 对，人口啊，它的这个物产啊，还有这个各个区域的一些研究。 哎，我们有 human geography，人文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 还有些 economic geography、 social geography， 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 平时同学们能用到的就是地理课、地理系、地理老师、地理课本。 哎，对，用到地理老师。 geography lesson， geography department， geography teacher， geography textbook。 地理学呢，在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属于文科，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呢，它就变成了理科。 哎，大家注意哦，我们觉得地理学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它生活中也可以指一些比较细微的，像地形和地貌、地势什么都可以。 对，你比如说纽约市的地貌怎么说呢？ The geography of New York City。 哦，纽约市的 geography 它不是大的地理啊，它就是表地貌，对吗？ 你比如说咱们说一栋小的建筑物， 嗯， 啊，说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布局啊，我十分清楚，我很熟悉。I knew the geography of the building。 我特别了解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的 the geography あ、它的这个布局。 哎，所以说它也可以指这个地势布局的意思。 哎，您知道金老师，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特别喜欢用那个Google Earth， 然后去找一找我在哪里。 非常细致。 特别细致。 非常细致。 对，就是到某一个桥我都能在那个图上看到。然后呢，您知道我再把它放小。 就是我做就是形成整体，哎呦原来我在这儿，很神奇的感觉。 对，在地球上的某一个点哈。 对 点上。 对，所以您看这个 geography 它不仅表示地理学，您一定记住，还可以表示地貌特征、地势布局这样的意思。 好，所以说这个 geo 哈，就是带着咱们的这个地球的含义了。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叫 geology。 geology 我们都说那个什么 lodge 它一定是表学科，这个以前我们也学过。 其实呢这个 LOG 大家注意哈，它最早的时候它表示的是逻辑的意思。 逻辑， 那你想想什么叫学科啊，就是把某一个学科当中的知识有条理的有逻辑的把它 整合起来， 所以 LOGY 就表示的是学科的意思了。 学科，LOGY 那这个词呢， 那就是地的学科。 对， geology 就是 地面的学科， 研究地貌的、地质的这样的一种学科。 所以他研究的真的是那个岩石和土的本身啊。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earth, including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rocks and the soil of which the earth is made. 他还是一个对于地球的科学的研究，但研究呢是岩石啊，它的那个土壤的这样的一些深层次的起源或历史。 这就是地质啊，地质和地理是不一样的。 对， 地质呢就更加 往里走， 土味一些，土味重一些。 没错，其实那个地理学啊，它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些人文的东西， 包括 population， 包括 products，包括你这个土地生产什么， Divisions， 对吧？你的地理人口分布是什么？ 对， 这些都算是地理学。 那若是这个 geology 呢，它就往里走了。 对，就研究你这个地的组成是什么了。 对， 就是那块土。 对，没错， 土的组成是什么，这种叫地质学。 没错。 好，那么地质学家呢叫 geologist。 geologist 变微为 I 加上 ST 就是 geologist。 是因为后面的这 IST 呢，它就表示某种的学家、科学家这样的意思。 对，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了哈，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我国著名的这个什么什么物理学家、 地质学家 啊，对，地质学家 geologist， 对 geologist， 你还能想到？ 大家想不起来了。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谁？李 什么？ 李，来考考大家，考考你们的这个地这个人文知识啊！ 对， 我们先不说，大家来给你们一个小测验啊！我来刷下聊天室的屏幕，大家来说好不好？李什么啊？好， 大家赶快去百度一下哈。 因为我们还有单词呢，我们除了 geologist 之外呢，我们还有 geometry 还有一个这 physics， 对吧？ 你看它这个为什么后面加上 metry？ 大家应该都学过有一个词是米，叫做 meter， 对吧？ meter， 对， 是测量的那个米数。 对，那这个 meter 这个词呢，其实它作为词根的话呢，它不仅仅有米，它还可以表示以米来进行测量。 以米来进行测量。 对， 以米来进行测量地面， 差不多， 那就是 geometry。 对，所以这个metry 呢，它是借了meter， meter 它是一个同源的一个词根，所以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来测量一下地面啊。那么你想想，测量地面，那就是定位几个点，然后把它们勾画在一起。 点的关系，角度的关系，表面的关系，物体间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说几何学了。 几何学，大家几何学的怎么样啊？ 哎呀，几何学是我的 nightmare， 梦魇。 但是我们也得了解几何学是什么哈，它的源头是怎么来的？这个单词，geometry， 它读音是 geometry， 好，与测量地面来的 ，the branch of mathematics that deals with the measur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of lines, angles, surfaces, and solids。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什么线呢、角度啊、表面或者是物体之间的关系或测量。 是，这就是几何学，它就来自于测量的这个意思。 没错。 测量。好了，谜底揭晓，著名的地质学家是李四光。 恍然大悟。 这就是联想。 对， 大家都很厉害啊。大家都很厉害， 真是啊，大家都很棒。 人家说了，高中学的几何是简单的， 到大学以后可能就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分析吧哈。 其实几何学一学还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啊，我高中时候不太喜欢数学，但是现在的话偶尔没事的时候下载个 APP 还会那个做个几何题呢。 是吧，真有意思哈、啊。 好凉凉凉。 富妈真有意思哈、啊、富妈。 没事闲的。 真乃鬼怪也。 好，那朋友们注意哈，这个单词啊，它除了有几何学这个意思，就是 geometry 以外呢，它还可以表示的是几何形的那个形状。 好的， 嗯， 所以说这个单词 geometry 大家可以记下来，当然用的也不是太多了哈。 对， 好、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geography 呢， 嗯， 说了一个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学，还有一个地球物理学 啊，地球物理学 叫做 geophysics， 嗯 ，geophysics。 这个词其实是有两词组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词汇学当中呢，可能会碰到，就是单词呢，它的组成很有意思啊。它除了有词根前后缀的组成以外呢，还有粘着法，就是两个单词拼在一起，它就可以形成了一个新的单词。 那个 physics 就是咱们学过的物理学这个单词。 对，没错。 physics 直接跟地球地面的组合在一起， 嗯， 就变成了地球物理学。 没错。那地球物理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它的英文解释是什么呢？ 它的英文解释是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oceans and climate. 你看它是什么大洋啊，它大气层啊，还有气候的一种研究。 地球物理。 对。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学的三个词，一个是对于表面的研究。 地理。 哎，一个是地质，对地球里面的研究。 地质。 还有一个是表面上的研究。 哎，就是地球物理。 就这个 geophysics。 今天不错哈，今天这个词非常的科学。就这个 geo 这个词非常的科学， 我觉得把地球整个 都囊括了， 囊括了，对。 所以这人做词做出来，语言做出来也是很厉害的， 可能大家以前对这几个词还是比较模糊的，就不太知道它到底研究哪一部分， 可能哎不太知道详细的区分在哪里。 对 啊，当然听了这一课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知道一个是地理，一个地质，一个是地球物理。 有方向， 有方向，而且你知道哦，记不清楚的时候想一想哦 ，geology 啊 ，graphy 是那个画图，是写写画画啊，那是地理，这么记， 嗯 啊，有个印象。 然后那个 geology 呢，就是专门研究地球的，那就是地质学了。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第三个啊，第三个前缀，这个叫 ill， 跟我们那生病的有点像哈。 对 ，ill， 其实呢，它就是从那个单词儿给它派过来的，借过来的。 哦，派过来和借过来的。 对，我们都是的 ill 啊 ，ill 表示的是生病啊，当然还可以表示的是不好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 ill 它就借了那个不好、否定这样的一种内涵。 哦，就是表示的一种不啊、非呀、无啊、否啊。反正就是挺消极的， 对，没错， 负面的含义。 而且它所修饰的单词通常也是不太好，都是负面的。 哦，所以咱们一看到这个 ill， 就有一种有病的感觉。 对，没错，不太正常，不好， 有病的，就是非正常的。 对 ，ill。 对，缺少那种正常的特质的东西。 哦，缺少正常特质的，非正道的。 对， 好。 比如第一个单词叫做 illegal， 先来看 legal 这个单词，有没有人知道 legal？ L-E-G-A-L， 这个词很简单，因为 L-E-G 呢，这个词根表示的是法律的意思， 是腿这个是吗？ 不能把它想成腿，它是一个词根，它就叫做法律。 哦，法律 L-E-G， 然后后面的 A-L 是个形容词后缀啊，所以它就是合法的，合乎法律要求的。 好，现在我要在前面加上一个 ill。 对， 变成 illegal， 那就是缺乏合法性的，原来之意就是非法的、不合法的。 好，这个简单。 Not allowed by the law， 你看法律不允许的， 非法移民。 Illegal immigrants， 这个 immigrants 呢在考试当中经常出现啊，就是移民，所以非法移民就是 illegal immigrants。 你那个开车闯红灯是违章行为，违章。It is illegal to drive through a red light. 闯红灯真妙，叫开着穿过去。 drive through a red light. 对，红灯的时候开车穿过去。 嗯，就叫闯红灯。 对， 不然你说那闯字儿，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呀。 break 把它打碎， 那不行啊， 那不行， 那就完全是错的。 对，这句话写得很妙。嗯，所以他说什么什么是违法的，就是 it's illegal to do something, 对， 做某事是违法的， 没错没错， illegal illegal, 好，这是第一个词。 嗯， 来看第二个 illiterate, 对， 好，还得先把这个 literate 先拆出来。 是，那这个 literate 啊，其实我们可以再拆一下，有一个 liter, 这是一个五字母的词根 liter, 对，它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字儿的意思，它表示就是字儿 啊，字儿， 哎，字儿的意思。所以您再看后面 ate 不是表示是形容词后缀吗？那就是说的是 字儿的， 字儿的，或有字儿的，认识字儿的。 哟，您看那文学那单词儿， 嗯 ，literature，literature 就是由字儿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学科， 学科， 文学。 对，所以回头我们才会看这个单词前面是 il, 那就变成否定了。后面呢我们这个 literate 啊，表示的是有字儿的，识字儿的，那这个 illiterate 不就是 无字儿的， 无字儿的，无字儿的，就是有字儿你也看不懂，就是我们说的不识字儿的，文盲的。 哦，不识字儿的， 嗯， 不会读写的，不认字儿的， not knowing how to read or write, 你这连读也不会，连写也不会。 他这个主要是指人吧，是不是？ 通常指人， 盲。 对， 说的是什么什么盲，你是计算机盲， 哎， 你是一外行， 对， 你对这东西吧你了解不多， 嗯， 你是一个乐盲， 对，乐盲， 音乐盲、 哦、 叫 musically illiterate, 对， 计算机盲 computer illiterate, 还有法盲 啊 law illiterate, 就这样子说。对，那大家注意啊，就是文盲呢，就是它的字面解释是说啊，不识字儿，不会读东西，不会写东西哈。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在90年代的时候就预测就是现代文盲有一个标志，就是不会使用计算机。 哦， 嗯， 那这个意思啊，它不仅仅是文盲，它也可以引申为是说你对某个学科的了解不多，你是一外行。 对，没错。 Not knowing very much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area. 嗯，某一个学科领域你不是很懂， 那么你不就忙了吗？ 是是是， 不明白，没有，不识字儿，它是从这个基础意思引申来的。 对，我觉得那个计算机忙挺有意思的 ，computer illiterate。 嗯，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你还拒绝使用微信， 嗯， 是吧？ 对， 你还 拒绝使用支付宝、 微信， 嗯。啊，就沟通的东西是吧？ 对，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哈。 哎，不过您知道，我认识一个大佬啊，他就不用微信，他用他公司自己研发的一个沟通软件。 那人家也是跟上这时代啊， 哎， 对不 对？ 对 对。 那怎么着，他也是在用计算机软件在沟通， 是 是 是， 是 是，对对对。 Literate, illiterate, 识字儿的加上 ill, 不识字儿的。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illogical, illogical。刚才和您讲了这个 log 啊，它首先可以表示的就是逻辑的意思。那后面这个 logical 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一个单词儿，就是有逻辑性的， 有逻辑的 logical。 对 ，logical。 那前面呢，接上 il, 这就否定嘛，所以它就是缺乏逻辑性，没有逻辑性，就这个词 illogical。 Not sensible or thought out in a logical way. 嗯，对于某些事情呢，他的想法不是很明智啊，或者说他超过了逻辑的一个范畴， 不合逻辑的， 对， 是那种背离的。 哎，没错 ，illogical, 背离的，他超出逻辑了。 嗯， 就是说，比如说，他毫无道理的害怕昆虫，这个例句挺可爱的哈。 嗯。 She has an illogical fear of insects. 哎，这个里面的 fear of insects 就是对于昆虫的一种恐惧。但这种恐惧呢，你看他的这个作者的观点是不太合理，就是不可思议 的那种害怕昆虫。 对，所以这个 illogical fear of insects 就是从逻辑上讲，怎么都讲不通他的这种害怕是怎么来的。 嗯、还有的人怕猫。怕小狗，怕带毛的动物， 嗯、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怕这种东西。 嗯 ，illogical fear of something， 哎，对， 啊、不合常理的，就是背离的 ，not sensible。 嗯， 啊，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嗯 ，illogical behavior。 啊 illogical arguments， 嗯， 不合逻辑的一些论点。 哎，对，没错。哎，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啊，你的论点不合逻辑，就有点胡说八道，就叫做 illogical argument。 对，嗯，西方人啊非常讲究啊，这个做事啊、说话呀是要有逻辑的。 嗯嗯嗯， 对吧？啊，你要不合逻辑，马上就要被人批评说 illogical。 对，所以我们说就现在这个世界的秩序啊，有的时候看起来诶怎么会被某一些的这个组织或者是人哈给破坏，就是这不符合我们之前的一种逻辑。诶，就西方人，其实中国人现在也是非常注重逻辑的。 嗯 嗯， 对，注重逻辑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有效率， 就是那个 organized。 哎，有效率， 哎，对， 对， 对，有组织，有效率。 对， 所以呢这个 ill 的用法呢总体来说就是一种不、嗯、非、反、否、 缺乏这样的意思吧， 或者是没有。 对，没错。 Illogical， 你看您能记住哪词儿？就是那个比较难记一点。Illiterate。 Illiterate。 啊，先 literate 就是识字的，有文化的。 对，没错。再接上 ill， 否定。 没文化的。 是。 没文化。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起来背，就是那个计算机盲就可以了。 Computer illiterate， computer illiterate， 或者你说你是 musically illiterate， 乐盲。 Musically， 记住它是一种修饰啊，副词的修饰。 是 musically， 对 illiterate， 对。其实你看我，咱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哈，喜欢听什么交响乐呀，是吧？什么什么这种音乐会啊，他觉得挺文雅的。然后人家说一个什么音乐家的名字，你看干瞪眼儿。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musically illiterate。 哦，对某个学科呢了解稍微少点儿， 对对， 比较的外行。 对，所以大家赶快什么听个帕格尼尼啊什么的，赶快补一补。 好，你看哈，大家听挺开心哈。好了，今天我们把学到的三种前缀呢稍微一起来总结一下。 嗯， 总结一下，然后把读音呢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第一个 fore， 表示前面，预示。 Forecast， 预料。 Forehead， 前额。 Foresee， 预见。 Forward， 前沿。 Geo， 表示地面的或地球的。 Geography， 地理学。 Geology， 地质学。 Geologist， 地质学家。 Geometry， 几何学。 Geophysics， 地球物理学。 IL， 那么放在同辅音词根之前，表示的是不或无这样的意思。 Illegal， 非法的。 Illiterate， 文盲的。 Illogical， 不合逻辑的。 注意，这个 ill 是放在同辅音的词根前。 对，就是您看咱们今天学的三个单词，第一中间那个词根 leg， 还有 liter， 还有 log。然后它前面是 IL， 也就是同辅音。 同辅音就是这个 L 呢是 double 了一下的。 对，重复一下的。 啊，永远它都是一个 IL， 再加上一个 L。 我怎么记得咱们以前讲过呀？ 是啊，咱不是给大家不厌其烦的重复嘛。 是。 很多以前讲的那些什么 A 打头的， 嗯 ,E 打头的一些，它都要放在同辅音的词根前。它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前缀，你是你，我是我。 对。 ill， 我否定你， 和 legal 是组合起来的成为一个词。 没错， 如果你单独加上是 I L E G A L， 这也不像个词儿啊。 哎，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大家在分析词根的时候呢，它的有一些特殊的形式，你还得知道这个特殊形式对应的是特殊的含义。 对。哎，我们每节课呢都能够小小的长一点姿势。 嗯，是 啊，对吧？ 嗯， 都有些很多补充和延伸的。你学习 forecast 的时候，你也学了 broadcast。 对， 你也知道它没有什么 ed 的过去形式。嗯、 今天咱们学这三个词根可以联系组成一句话， 那就是 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合逻辑的。我们是无法预测的。 哎呀，真是太妙了。傅老师出的这个名句还真不少。啊，上一次韩刚老师的课堂当中，最后韩老师还用了一句傅老师的名言来做结尾呢。说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 什么？ 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老师，您这是不是原创啊？ 是 哪抄的吧？ 不是原创， 随口就来 啊。不是原创，不是一紧张给忘了啊。我以为韩老会说那个人生努力。